收买，肯定你不过是反面教材。我会很快很快把你淘汰，不出卖我的爱和自尊做比赛，学不会你的坏，反复的伤害他换不来，不出卖我的爱，我忍耐地超载，可怜姿态装不来，我恨这样不快，你不值得我 追，说拥抱玫瑰，心烫热血。

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